是满199送20，快来复兴门百盛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做梦一下扯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喜悦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必须是没有正式发表过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京剧《白蛇传》明天将在福龙小剧场上演。《白蛇传》是传统戏曲经典，不同剧种版本繁多，其中最有名的是田汉先生改编的京剧《白蛇传》。这次演出正是依托田汉先生的版本，并采用评书加京剧的表演方式呈现这部经典。戏剧《埋葬》本周三将登台鼓楼西剧场。这部现实主义戏剧是编剧导演彭远江2006年的作品，用天马行空的表现主义手法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辛辣的批判。本周三，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盛元巴赫生日快乐音乐会。3月21日是巴赫的生日，著名钢琴家盛元将用羽管钢琴、击弦古钢琴、钢琴分别演绎巴赫的经典，为钢琴之父献上音乐祝福。天桥艺术中心本周四开始将上演英国音乐盒装置剧场舞蹈探险剧《小精灵松果》，全剧描绘了一个叫文斯的小男孩的森林探险。这部剧曾获得英国权威戏剧奖凯特大奖的2项提名，非常适合小朋友们观看。大美平谷中国书法之乡第十届上元雅集暨友谊奖书法作品展正在平谷区博物馆举办，展览以传承中国篆书艺术为主旨，展出300多件作品。目前平谷区启动了中国书法之乡提升工程，区内各乡镇街道和社区已经开办了100多个书法培训班，几万名普通群众拿起了毛笔，感知书法文化的魅力。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正在举办当中，58天的活动共设置3馆2园、一带一谷一线8大板块，游客到此可以体验草莓和鱼类和谐相处的莓鱼共生，参观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的竹文化展示，并欣赏让麦芽糖筋到不粘牙的拉糖手工表演等。中央美术学院2018年艺考已经进入了阅卷阶段，记者了解到，今年该校中国画学院第一次增加了现场作诗环节。中国画学院院长陈平说，诗书是中国画的基本要素，且不可分割。这一次一改考生对古人诗词的临摹，依靠平时积累创作出自己想抒发的感情，画心中所想，写心中所想。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15摄氏度，天气温暖。明天呢，由于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有所下降，预计白天最高气温是在10摄氏度上下。 冬春交替，气温起伏比较大，请大家及时调整着装，注意保暖。明天白天呢，能见度依然还不错，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偏东风2到3级见4级，气温是14到1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气温是3到6摄氏度，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宜大家户外晨练。 演绎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那今天演艺江湖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好消息，就是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将会有奖品的，各位听好了。本节目奖品是由西萧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3月24号到4月8号到西区剧场去看都市男女们胡来的爱情啊。本节目奖品还是由亲子剧《毛线管子大逃亡》提供的门票4张，《毛线管子大逃亡》国内首部亲子玩物这个剧场啊，欢乐神奇酷炫国际3月24号到4月1号繁星戏剧村小鲸鱼与您欢乐相约。那除了这两个这个我们有奖品之外呢，我们还有带着大家去看剧的，谁带着呢？就是3月24号上午高磊会带队去观剧。那看哪一部呢？同样是由鲸鱼创意出品，国内首创的叫SAC 亲子玩物剧场，刘晓毅导演最新力作《毛线管子大逃亡》，让管子逃跑，毛线生长，射照灯朝你卖萌，一起走进有生命的世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您开启欢乐大门。这个订票详情，请您查询大麦网《毛线管子大逃亡》。别忘了3月24号上午，高磊将会带队观剧。那如何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些活动当中呢？ 刚才有赠票啊，然后同时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大家都去看戏。 对， 这两件事情，大家想参与的话呢，请关注演艺群英会，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后台留言，您是想看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啊，还是想带小朋友去看毛线管子大逃亡啊？还是说您不但想看这个戏，还想跟高磊一起亲密接触，让高磊带着您一块儿去看呀？您都可以在后台留言。 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添加微信公众号的办法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然后加号底下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以后呢，在最底下有一个公众号，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再搜索叫演艺群英会876就可以了。 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吧。 还记得哥哥演的纯情书生宁采臣吗？还记得黄沾与徐克缔造的笑傲江湖吗？还记得那一首荡气回肠的沧海一声笑吗？一首首经典歌曲，一个个经典角色，一部部经典电影，组成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今晚演艺群英会带你一起重温歌声中的香港电影。 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我们就来了。 哎呀，这音乐一起啊，我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啊。 我青春还没过完呢。 对， 今天呢，我们演艺群会在北京时间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没错， 名字就是属于青春里的香港电影， 对， 然后呢 叫撩动7080华人少年梦的叫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嗯、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了。 对，然后我就说属于你的是哪一部啊， 哎， 有朋友留言了说我的青春还没过完呢，我不清楚是哪一部、啊、我说就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来，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演艺群英会876的微信公众号啊、嗯、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天，说一说你跟这些歌声的故事。 对， 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是为大家请来了几位业内人士， 嗯， 我们一起咱们说说电影，聊聊音乐。 对，这次是香港电影音乐会、 哎、 就是很多香港电影里面的非常有名的歌曲、 嗯、 都会在这个音乐会上呈现。那我们欢迎一下这个音乐会的制作人姚硕。姚硕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啊、 一会儿可以让姚硕说一下，其实、啊、嗯，他做这个音乐会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 哦、 啊！你想把这么多的香港电影音乐、嗯、因为在香港电影音乐版权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他们有很多年的历史，对吧？ 对， 嗯 嗯, 嗯，到时候会说一说他怎么样把这么多的香港电影的音乐搬到内地来的， 嗯， 挺难的一个事 儿。好，一会儿好好聊一聊啊。 再欢迎一下我们这次香港电影音乐会的小提琴首席姚亮。姚亮你好。 你好， 哎，欢迎姚老师。 姚亮是带这个小提琴来了，对吧？ 哇、哦， 看有没有机会吧。 哎，一会儿一定会有机会。 你太不了解我了，你你那么了解我，我能让你带着小提琴来空着手走吗？ 一定要给我们留下点什么。 对对对、嗯，欢迎一下香港电影音乐会文学顾问、电影评论人、资深的媒体人高冲，你好。 大家好。 哎， 就是这些电影音乐是您找来的是吧？ 对，一开始是我跟姚硕一开始从一个、 嗯。 很简短的聊天开始的， 嗯， 哦，哎，那就从 聊聊吧， 聊天开始说说吧， 你俩聊聊吧， 就是我们在一块吃饭，都是喜欢香港电影嘛， 嗯 嗯，然后就从一个小的，就是当时我们都很喜欢《倩女幽魂》， 嗯， 后来聊着聊着说，他也一直在做演出，说、 嗯、 那干嘛不做一个关于香港电影的一个音乐会呢？ 然后呢， 从这个点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想、 哦、 然后一点一点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慢慢实现出来的。 嗯， 对。 哦，就是当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就是真正去做的时候，你觉得就是有想的那么简单吗？最难的在哪些地方啊，跟我们说一下。 我先说一下这个，刚才那个高崇老师忘了讲、嗯、他其实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公号， 嗯， 然后其实一直在讲香港电影， 嗯， 每篇的阅读率都非常的高，我就是在朋友圈看到他那个诶，我觉得诶写得非常好呀、 嗯、 一下子把我全勾出来了、 嗯、 情怀给勾出来了，我就说诶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嗯、对，这个整个过程确实是非常的难，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契机，刚好去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 对， 然后呢那个天桥艺术中心和那个中演院线就说、 嗯、 哎，我们做一点跟香港相关的一些纪念性的一些、 嗯、 内容，就想请我来做这个策划、 嗯、 我想来想去就觉得说哎，找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嗯， 就香港文化里边什么元素是最让大家记忆深刻的， 嗯， 后来就自然就想到香港电影， 嗯， 然后看到高老师这个他的发的这个公众微信，我就把他找过来，我说我们一起看一下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嗯， 当时呢就是高老师说好啊，我要做这个工作。我说我们做个什么内容呢？他说，我当时想说做一个江湖类的吧，全把各种武侠电影都放在里边。 嗯， 后来大家觉得这个不够过瘾，只是江湖的，全是武侠的。 嗯， 香港电影有那么多，有很多的导演啊什么的。 嗯嗯、 然后结果高老师就列了一个巨长的一个片单给我，我就傻了，就很多导演、 哦、 很多导演的这个作品，然后也很多我也都看过。我说这个确实很难去，我们必须有取舍。 嗯， 然后而且说这个这么多版权就是茫茫大海，不知道去哪儿去找，因为香港电影它跟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工业不一样。 嗯， 好莱坞的电影呢，就说就那六大电影公司，然后其他的你都能找得着，是电影是谁家的谁家的。但是香港电影呢，第一个来说呢，是有很多公司经历的不同的年代之后，它有些版权就易了好几次手，有些公司现在都没有了。 嗯， 所以这个找很多影片的话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就逼着他把那个范围从100多个影片缩到30多个， 嗯， 缩到30多个，然后我就后来找到那个香港电影制片协会，然后找到一个黄老先生，他们的那个 主席，然后我说那个要做香港电影音乐会这个事情，当然他也非常热情的给我推荐了很多公司，但是他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找的这个范围还是30多首还是太广，他说你再缩一下范围，因为里边有些公司他们也真的找不着，不是说所有的都能找得着。后来我们又进一步的缩到后面，当然保留了几个元素，一个是有那个武侠片，第二有警匪片，第三有言情片，这三大类保留下来，然后那个我们就去按照他提供的这些电影公司一个个去联系沟通，它里边又有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因为电影香港电影保护这版权保护的非常的好， 对 啊，然后但是版权费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就是人家做电影的这个什么，就从电影节啊什么的，这个也给得起这个费用。但剧场里面，朱红很清楚，这个剧场里边的话，票房才有多少钱呢？ 是， 所以跟别人解释，人家是那个电影都是按照分钟来计费的，所以这个事情就谈了很久。我就告诉别人，这个我把票房计算出来给你们看，不能这么收费。这个收费我就加上一个，而且我要做一个交响乐团的版本，我还有那个70-80人的这个交响乐团的一个编制，这成本根本就回收不回来，所以后来就不停的去谈，最后说到现在这样一个版本，有十几首曲目这样一个版本。我觉得那版权方也真的是非常理解和认可。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能赚多少钱是可以算出来的，一张票多少钱啊，多大的场子，你一乘就出来了。 对 吧？ 大家有时候说，哎，这个演出票怎么这么贵啊？我就想您算一下这个剧场的场租啊，也这个演出费啊、版权费啊，加在一起，它就是而且座位那么少， 对， 它的体验也跟其他的艺术形式不一样。 哎，对，刚才你说到了这个体验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式为大家展现的啊？ 这次的其实我们在去年的10月份。小试了一把，就在珠海的华发中演大剧院做了首演。我们这次呢是跟就是姚亮他们的中国电影乐团合作的，是80多人的一个版本。 对，80人 是个最大编制交响乐团的版本。所以他我们没有请任何的艺人和歌手，就是用交响把所有的刚才您听到的那些音乐，我们把它编配成了交响乐，里边有一些有中乐的乐器，也有很多西洋乐器，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是通过大荧幕的方式去把那个音乐和画面进行呼应，对。一般来说，我当时跟版权方讲的时候，我说，他就说你要5分钟，你就截5分钟，你别就是重新编辑，我说这个不行，我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就是音画呼应，就是我们的音乐的旋律是在用音乐重新去讲这个电影故事，所以不是说哎你5分钟就让我这5分钟镜头就完了，我是希望通过5分钟让观众重新的把电影看一遍，就所以说这个画面就需要讲这个故事，而且我觉得很多观众看了这些，其实这些电影都有一个，那只要你看过，你的脑海里一定有储存了这部电影，但是其实你有时候通过一些经典的镜头，就一下子把你所有的这个记忆给带动出来， 对， 因为这个交响乐的旋律非常的气势磅礴，非常的充沛，它又把你的这个情绪一下子给点燃起来， 哎，那这就得让我们这个姚亮老师也先说一说，咱就先说说您这个当年印象最深刻的香港电影有哪些，音乐是吧？有没有？ 是坦率的说啊，也是一个小感受 啊， 我们这一行呢，可以说童年都比较悲惨，知道，从小这个除了学习就练琴，所以我很坦率的说，我不了解香港电影，并不是因为我年轻，我也是80后，但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没有这些机会来去看，但是呢，这个反而衬托出这个电影的魅力。我跟大家说一个细节，我很多的电影是因为我的工作是这回参与到这场电影的排练当中，所以说呢，很多的旋律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是通过旋律，然后后来又补的电影，因为现在有些时间了，我再补电影，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个看这个电影，我是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做的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有些情怀在里面，更加纯粹， 对， 更加的有艺术性。 对，您给我们来一段吧。 对， 刚才这个高中老师提到了《倩女幽魂》，第一个就提到《倩女幽魂》，我觉得要不然你就来《倩女幽魂》好了。 我们试一下，我们这个场地稍微有点不太适应，我试一下啊。 没问题。 今天呢，其实 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通过交响乐把我们熟悉的这些香港电影的主题歌， 嗯， 然后有这种形式表达出来， 对 啊，还是挺期待的。 而且更加有荣幸的是，我们今天请来了姚亮老师， 对， 在现场为大家这个演奏一曲啊。姚亮老师，接下来您会为我们带来是什么乐的乐曲？ 倩女幽魂的这个主题给大家拉一下，好不 好？ 好，好，小提琴版本的倩女幽魂。 我觉得马上就是显示出那几个人的形象了， 对，尤其是刚 王祖贤是不是， 哎呀呀呀，哥哥啊， 哥哥， 等等的所有的人。其实那个刚才姚老师用一个小提琴为我们在前面就拉出了他的整个的旋律，当那个旋律一起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沉浸进去了。所以我想知道这一次的音乐会是我们进行了整个的进行的重新的交响化的改编吗？ 对，大家刚才听到的其实那个音乐是挺经典的， 嗯， 但是实际它的配器呢还用很多 MIDI 在里面、 嗯、 然后这次呢其实我也非常感动，就是我们的策划方主办方姚总他们做的这个投入非常大，他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 嗯， 然后我也其实要感谢我们团的这个杜团长， 嗯 啊，其实他也非常精心的对音乐部分进行了策划，比如说刚才那段旋律、 嗯、 我们实际演出的时候是长笛来吹， 嗯， 后来呢觉得这个长笛呢可能又缺乏一点这个民族的这种感觉呢、 嗯、 又把它编配出了竹笛， 嗯， 然后竹笛可能又觉得可能有点突兀、 嗯、 又把长笛跟竹笛在一起一块来吹，像这样的话、 嗯、 可能会感觉出来就是出这两种乐器在一起演奏同样一个声部呢、 嗯、 可能会产生出一种化学反应、 哦、 而且你像刚才他主唱在唱的这些音乐啊， 嗯， 如果说唱词是一种可以说理解词的一种感受和、啊 嗯、 共鸣、 嗯、 但是其实交响乐的表现呢，它因为大家很熟知这些词、 嗯、 当你心里在唱的时候，你听见这种交响化的这种、 嗯、 表述方式，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种的这种过瘾吧在那里、 嗯、 所以我觉得这场音乐会非常值得，非常期待 嗯、 更多的观众朋友来现场来领略主办方的这一丝用心和真的是不容易的来策划这场音乐会。 哦， 姚硕在旁边笑了哈， 对对 对, 对， 就是苦笑是吧？ 对对对，其实想想刚才就是杨亮老师他把这个就是交响乐在创作过程当中在哪些地方进行了一些调整和用了哪些心思都给大家介绍到了。 对，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首音乐的时候，我不知道高冲老师，您就是当时选这首音乐、 嗯、 这个 电影， 对，电影，然后呢它幕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嗯， 对于这首音乐或者这个电影啊， 这个电影其实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吧、 嗯、 还有还是录像带呢， 嗯， 当时看的是最开始看的一幕是就是王祖贤最后 嫁给黑山老妖那身红衣服， 嗯， 特别美，让就反正对于我青少年时期是一个 直接影响了择偶标准。 然后那次是只看到了一个结尾、 嗯、 所以我后来找到了全篇从头看、 嗯、 对他印象非常深， 嗯、 反正这个集合爱情， 嗯， 武侠， 嗯， 恐怖， 嗯， 而且它还是改编自那个聊斋的这么一个故事，它、 嗯、 我觉得是对70后80后青春期的一个启蒙， 嗯， 应该是一个里程碑的东西， 嗯， 这个电影它本身还有一个它是三部曲， 对， 而且那个向大家普及一下，它不是徐克导演，它是徐克监制， 嗯， 因为这个是徐克的电影工作室发行的这么一、 嗯、 三部曲，对、 嗯、 所以它这个而且这个曲子是徐克和黄沾 嗯 他们合作的最早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嗯， 对， 嗯、 所以他这个曲子他不只是写了这么一首，他还有这个片子里边一共有两首， 嗯， 还有一首是叶倩文唱的黎明不要来， 嗯， 对，那其实那首歌比这首歌更有故事， 嗯， 因为那首歌他黄沾老先生是写给另外一个电影里的，而且歌手是另外一个歌手， 嗯， 但是那个导演当时不太看得上这个曲子， 嗯， 然后而且他这个说实在这个曲子他是有一段故事的， 嗯， 是黄沾老先生自己的故事， 嗯， 但是这个都是据传的 啊， 您给说一说，您给说一说，我们听一听、啊， 他就是黄沾他当时暗恋一个女生， 嗯， 但是这个女生很神秘，但现在也没有证实是谁， 嗯， 她就是 写给她的， 对，因为她每到夜里，她就会想这个女神，她当时的女神， 嗯， 然后，她就想黎明不要来了以后，就是一切都归于平静了， 嗯， 她就那种幻想就没有了，然后呢，她就写给了一个现代的一个故事， 嗯， 另外一部电影，然后呢，当徐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说我要这首歌， 嗯， 就是那个导演不要我要，然后正好放在了、嗯、小倩和那个宁采臣两个人就是人鬼分离的那一刻， 嗯， 就是特别特别的吻合，跟他的情节非常吻合， 嗯，黎明不要来嘛， 对、 哦、对吧，小倩到了白天就 对正好是 那 一束、 啊、 那一束光照进那个窗子、 嗯、 然后小倩就消失， 嗯， 整个的特别特别吻合， 对、 嗯、然后这一段视频其实我们在音乐会上也会出现这个画面、 哦、这首黎明不要来也会出现对吧， 黎明不要来这回是没有在 逼着我，然后那其实去年的是那个倩女幽魂那首， 嗯， 但这次呢高老师逼着说让改一下、 嗯、 这次要演奏这个黎明不要来， 哦，明白了、嗯、 因为他、 嗯、 我们就是因为选曲的时候尽量让他平均一些、 嗯、 然后因为这个电影它当时有两个曲子嘛， 对对对， 都非常经典。 行，那就是今年看了这场，明年看那场，都给它看全了哈。 嗯、对对对。 啊，那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影歌》啊，香港电影音乐会，其实这名字也特别文艺啊。 它有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聊。 对对，影就是影。一饮而尽的饮，歌是歌曲的歌， 嗯， 希望大家关注饮歌香港电影音乐会，我是朱红、 嗯、哎，我是大帅，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嘉宾为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香港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他们背后都有什么样子的故事， 对、 嗯、我相信您肯定有很多您是不知道的啊，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一会儿见。 沧海一声笑， 还记得哥哥演的纯情书生宁采臣吗？还记得黄沾与徐克缔造的笑傲江湖吗？还记得那一首荡去回肠的沧海一声笑吗？一首首经典歌曲，一个个经典角色，一部部经典电影，组成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今晚演艺群会带你一起重温歌声中的香港电影。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两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沧海一声笑， 还记得哥哥演的纯情书生宁采臣吗？还记得黄沾与徐克缔造的笑傲江湖吗？还记得那一首荡气回肠的沧海一声笑吗？一首首经典歌曲，一个个经典角色，一部部经典电影，组成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今晚演艺群英会带你一起重温歌声中的香港电影。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撩动7080华人少年梦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我们欢迎一下香港电影音乐会的制作人姚硕，你好。 大家好。 嗯，欢迎姚硕。呀，姚硕真的是这么多年哈，咱俩得认识10几年， 天天在做这个是吧？ 对对，然后做展览做演出，真的一直在坚持，特别不容易。因为做演出的确做过的人都知道特别不容易啊。然后一直姚硕在坚持做高质量的演出啊，每次姚硕来，我觉得我都很愿意帮你做推荐啊，因为非常有水准嘛哈。 是吧？ 然后欢迎一下香港电影音乐会的首席小提琴姚亮，你好。 你好，朱红。 哎，欢迎。 姚亮是拉小提琴里边做商业做的最好的。 哦， 就有时候我会忘了他是拉小提琴的。 什么意思？这还是一位姚老板是吧？ 就是 你会感觉跟他聊天就是聊着聊着你就忘了他是个音乐人。 艺术家。 对对对，人家的确是个艺术家。 对，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逗，杨洋给我发了几张照片，哎，我真的是拉小提琴的。 就那一首，还要强调一下。 对，就刚认识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嗯，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他要熟悉剧场，然后熟悉观众， 是 自己做音乐人，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结合。然后另外一位我就知道了，就是这是香港电影音乐会的文学顾问、电影评论人和资深媒体人啊，高冲老师，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高老师。 好跨界，对吧？ 对，嗯。而且呢，今天这几位老师来了以后，非常的怎么说呢？全面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作品。 对 对 对， 对吧？哎，那我先问问这个姚硕老师，您这个名儿是为什么叫影歌？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好有感觉啊！ 我想今天重新来诠释一下这个名字。 好， 今天我来的路上刚好看到我们今天发一。 发一篇文，是采访那个李晓东老师的，因为李晓东老师参加歌手嘛， 对对对， 然后这次呢也很荣幸请他来做我们这个演唱会的这个表演嘉宾，音乐会的表演嘉宾，是唯一的一个也唯一的一首，就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沧海一声笑》，他要挑战这个交响乐团版的， 哇， 所以呢。他今天讲到一句话是说他的人生态度是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高深，我一直在想着讲什么呢，我觉得他这里边呢就是跟尹哥有点像，就是没有讲酒字但都提到了酒的东西，他其实在讲自己的是自由和死亡是向死而生的一种精神，就人生的一种态度。那尹哥呢，我觉得就香港电影音乐这个音乐会来说，我觉得我们叫一杯敬青春，一杯敬梦想。对， 哦， 尹哥， 应该是说叫以歌为酒，快意人生。 对 对，而且这个名字一读出来以后，尹哥啊，就让我想起了就是当年那个《笑傲江湖》里那个谁跟那个林青霞两个人，李连杰是吧？是李连杰跟林青霞两个人就在那个水里喝酒的那种感觉， 好像还有印象， 哎，有那种感觉啊。 对，就现在啊，就是我还会时不时的把这些老电影拿出来，就是看一看。你觉得真的是那时候拍的真好，就你现在再看没有觉得特别过时，而是你看着看着你还会有不一样的理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数次看《大话西游》， 对 对吧？然后你每次看，你好像过了几年又有不一样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那这样，谁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音乐会的曲目？高老师， 咱们一首首介绍啊，介绍这首曲目的故事，也说说我们这次怎么改编的啊？ 对，那我觉得那是不是先总体介绍一下？ 啊，行， 要一首一首介绍，估计咱那里把听听掏耳朵也给挤了。您 先 做一总体介绍，都有哪些？ 我们这回选的曲目比较广，其实聚焦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比较多，对，然后有比较荡气回肠的像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这种，然后还有一些江湖片，像英雄本色，阿郎的故事， 哎，这两个真的 纵横四海， 推荐大家，就是发哥的几部电影啊， 阿郎的故事 特别特别经典， 然后还有比较柔情的像倩女幽魂，然后阮玲玉的葬心，胭脂扣，等等，对，然后还有两首是比较特别的，应该算是2000年前后的，对，就是郑秀文演的杜琪峰的电影里边的，一个是那个 瘦身 男 女， 对，一个是那个钟无艳，这两部就是我们是这次特别放进来的两首很特别的歌 啊。那就先从这两部特别的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部应该年份还比较轻的这样两部作品？ 其实跟其他的那几部相比来说，郑秀文在这个整个这个片那个曲目单里边，他算是一个后辈，一个年轻的小辈儿。但是呢，他的音乐在杜琪峰的电影里出现非常的特别，因为杜琪峰他大家印象里边可能拍的都是男人群戏，女人戏可能就有剪到很弱的感觉， 对， 但是唯一是郑秀文是在那个杜琪峰的电影里边，他尤其他演都市爱情片，他会成为一个大女主的一个位置出现在这里边，对，因为其他的像他之前也拍过很多女人戏，像东方三侠，对，他也，但是他是三个女人，直到这个系列出现，就等于都市男女系列出现，然后呢，郑秀文真的成为唯一的那个这一系列里边的女主角，对，所以而且她本身就是歌手，在她我们选了特别的这个瘦身男女，是她跟刘德华 对 已经完全放下了偶像的形象， 对 演的这部电影， 这电影真的很经典， 到最后他们两个瘦身成功，然后用这首歌。他之所以成为经典，可能也是因为比较励志吧，然后他整个从一个胖到瘦这种感觉， 而这首歌呢，就是在基本上我一个朋友在 所有身边的这女孩过生日的时候都会送她这首歌、特别好送。 嗯， 下面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叫《终身美丽》美丽， 美丽， 祝你终身美丽 啊！ 对。 而且 特别好听， 而且这个电影当年还造成了一个影响，我记得就是很多人开始学习郑秀文在冰箱上贴一个瘦的美女作为自己的这个， 对对对， 就作为自己的一个参考标准， 对， 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励自己，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嗯， 那这个这部作品的交响乐的改编，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 我其实想介绍一下，一个改编，这个是我们，我还是刚才提到我们杜团长的非常精心的这种策划，大家可以从现场能听出来他很多的用心的这种安排。其实担任这次演出的呢，是中国电影乐团。 哦，对，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电影乐团呢，我想跟大家说，可能北京的观众会很熟悉， 对 啊，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啊，在每年在北京音乐厅啊等等，都会有非常多的演出。但这次呢，我们在天桥艺术中心。啊，在这个天桥艺术，而且还是个我问了一下姚总，还是个 大剧场， 大剧场啊，1600人大剧场，所以我们团方也非常的期待这次的演出。电影团呢，其实我觉得很非常适合这场演出的安排。从名字上看嘛，就我们就是这个电影团嘛，而且我们确实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跟新中国同龄，1949年成立。很多大家知道的，包括第一首国歌、第一首军歌，包括我们驻团的作曲家王立平先生，吕其明先生，大家知道，包括这些80、90年代的这些大陆的这些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都是出自我们乐团的录制和发行。所以说近些年来我们团的这个市场化的这种步骤，让我们其实更多的接洽到了像姚总这样的有识之士啊，他愿意推广电影音乐，他愿意非常的去用心的来去做这个电影音乐，所以我们真的也非常期待的这种合作。所以我们的这次排练，其实团方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在排演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去修改，包括跟视频的这种衔接配合，对对对，有些的速度上， 对， 包括有些的这个力度上，甚至有些段落上。所以呢，我觉得我从作为演奏者来讲的话，我都很期待能拿到这个作品跟北京的听众朋友们见面。 我记得我在北京音乐厅看过你们一场音乐会，就是电影音乐会，当时是打造了一个叫因为我听完介绍以后我就特别想看，是那儿全是音箱，我估计你还记不记得，在北京音乐厅打造了所谓5D， 就是全是那个就是雨声，什么声音我就全在耳朵边，估计也得有， 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 对， 新的尝试。 第一次尝试说是打造一个就杜比类的，就是电影音乐的一种 全环绕的， 对，因为原来我们听就是它在上面，就是音乐会嘛， 自然声音 自然的声音，但是那次一进那个场子，就是那个周边全是音箱，对，它是一种尝试。但是我觉得就纯听交响乐不用那个也挺好的。 对，这次因为可能主办方很精心的在大剧场还好搭了反应罩，应该是吧， 对， 所以说我们是在大剧场这么一个空间，不用这种麦克扩声，然后用纯的这种反音自然的声音，然后去最真实的还原这个交响乐的这种震撼的魅力，来诠释我们中国的这种作品，优秀的这种作品的这种魅力。 我觉得这是对表演者的尊重，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吧，一种让他回用，虽然是用的是通俗音乐的方式，然后用交响乐去演绎，但是还是用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让大家能感受到交响乐的这种仪式感。 对， 古典也流行。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很多人你让他去听一些这个很古典的交响乐，他可能还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啊，理解的过程。那其实这些音乐，他们本身就耳熟能详，甚至还带有记忆的。 对。 然后我们又用交响乐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这也算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艺术的普及啊，真的 是。 大家如果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交响乐的话呢，我觉得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入门了，对吧？因为这些音乐应该大家都听过，感受一下用交响音乐来演绎流行音乐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特别想问一下姚硕啊，姚老师，您在这些乐曲当中，就是从你年轻的时候，对你来说影响和冲击印象最大的是哪部电影哪一首音乐？ 我觉得还挺多的，不好选， 真的是太多了啊！ 你想想啊， 对，像那个《沧海一声笑》 啊， 《男儿当自强》，还有最那个朗朗上口的《忘情水》， 那其实刚才那个就高老师讲了我们这个曲目啊，就是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曲目呢，这次呢，我们选的这个刚才说了，跨了几个影片类型，有这武侠片、警匪片、言情片。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围绕的几个作曲呢，像黄沾老师的作，黄沾他的作品呢是最多的。有五首对吧？ 嗯， 对。然后呢，另外在这个就是影片这块呢，它有个特点，就是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选的曲目基本上把那个80年代到2000年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明星，最漂亮的女明星都选进去了，所以就是我们叫就是港片美人千人千面，所以一场电影下来，一场音乐会下来，你把林青霞、郑秀文、王祖贤、张曼玉、梅艳芳，这些非常经典的这些港片的女神都在荧幕上呈现出来， 对， 那男星方面包括像刘德华，还有周润发，那个张国荣， 对， 最值得提的就是哥哥张国荣，因为我们这次选了他也是 1月1号 啊。五部电影， 日期很特别 啊！对对对对， 其实有我们也有这个想法，对，因为那个这回在视频上可以看到很多哥哥的那个画面，对，非常值得怀念， 对， 就是看起来很好，很令人回到那个年代，而且这里边有三首。张国荣唱的歌，对， 那我们就听一段吧， 是他们的， 听一段《当年情》。 好， 15年了。 轻小声在为我送温暖，伴着我绵绵密密思念。情挥不尽，英雄身世飘无凭，归期依旧默默独行。深深问情情欢，念水柔情唤不醒。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飘零雨茫茫夜雨遮不住，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散不去好梦难成愁酒一醒。一往心几分心情暗底阴，当年情在风中追忆无影。拥着你依稀仿佛在梦中，重相逢不堪往事记忆无语。梦回首几块风尘我不依，当年情化作泪眼烟雨。 我相信很多喜欢张国荣的朋友啊，观众在现场，可能在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都会就是打动他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听说之前有看你们的音乐会流泪的， 对，在珠海演出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个音乐会呢，它有个特点，一个是你看到的是熟悉的影片，熟悉的这个角色，第二个这个是个有故事的音乐会，然后它每一个影片都在讲一个故事，然后其实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刚好把《倩女幽魂》藏心就是阮玲玉和那个胭脂扣三个影片放在一起，然后就是这个一个连着一个下来，这个情绪就有一个小爆发，然后旁边就是我旁边就有些观众就哭了，然后在后来我们看那个剧院给我们反馈的时候，有很多观众留言也是说被打动了，我觉得打动的有些人是被故事打动的，有些人是被自己的那个 回忆 打动了，而且那个音乐的旋律确实很能挠人， 对，而且吧，就当他成为交响乐的时候，他会更抓人的心， 对， 他会把你置在一个场景当中，因为交响乐它就是 创造了一个场景嘛， 对，一个氛围在里面。 对，所以你在听到这些熟悉的音乐用交响乐演奏出来的时候，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杨亮老师这首《当年情》也有进行改编和 对对对，都是重新配的气， 重新配的气， 这个交响乐的这个诠释方式，比如说这个部分用弦乐来主奏，这个部分然后换到木管，然后最后再回到弦乐来重新来配气，而且我们的点缀的这里面会点缀一些民乐器，就是有一些穿插的也非常有亮点，比如说像古筝，比如说像二胡，比如说像 刚听到了竹笛， 琵琶，所以这个里面的话也是一种尝试吧，就是说这种中西合璧的这种编配方式， 对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亮点。 对，因为这是流行音乐的编配方式，就是他需要什么乐器的时候，他就用什么乐器， 对， 对吧？这是就比较特别的一种感受了。 对，其实今天这个我们跟大家一起啊，听着听这些歌曲，然后聊一聊当年的香港电影，然后呢一起怀念一些当年的那些这个影人。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小八卦的问题啊。我先问杨老师， 啊， 对，你当年是最喜欢的是哪位，就是女的这个明星，就是是你的那种女神的心目当中女神， 他喜欢的比较多。 你别让他说一遍，让他说。 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吧。 啊，谁？ 第一个是张曼玉。 哦， 我喜欢那种古典型的。 啊， 对，然后王祖贤。 哎，对对对 对， 对，我也喜欢王祖贤。 你说一下，我采访你一下，您只喜欢王祖贤吗？ 我就是喜欢王祖贤。 你就喜欢他一个？ 就 是他你心中的女神呗。 是，就是那种，他其实还真是以后就会影响你的那种择偶标准，就长发飘飘的那种感觉，大眼睛，然后那种大眼睛美女。 你说我吗？ 哎， 你是选着跟我搭档主持节目的吗？ 是，我就是因为那些电影，所以来到这个节目组。其实你看当年的这些影人也是，他们我们说句话叫没有网红脸，人千人千面。你刚才说的那个， 对对对，真 是，但 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 对，我在之前在知乎上查了一下，有人就把每个女艺人，就是张曼玉、王祖贤，她的美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解读。后来我们前期也推了一个文，然后觉得说那个王祖贤的美叫风华之美，我那个张曼玉的美叫灵动之美，张曼玉的那个美，有人说她的脸特别像猫的脸。对，所以他有一种一个古灵精怪的那种气质在里边。 哎，你就说张曼玉吧，或者说王祖贤，如果按现在这个标准啊，他们真的是很长得很有特色的。 对，他们不是那种 就是锥子脸，然后就是反正眼睛必须是多特别大的双眼皮儿，画特别浓的妆，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很清新的， 对 吧？对， 内在的这个气质的美更重要。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好像不只是影响我们这个华人群体。我最近看一个韩剧叫《请回答1988》，然后 对，里边也有一些这样的镜头。 对对对， 对，还真是。那高冲呢？高冲这么喜欢这个， 我估计他应该高冲老师王祖贤 香港电影啊。 我还真不是王祖贤，我最喜欢的是张曼玉。 哦， 因为我看张曼玉从她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还是一个。被大家称为花瓶的时候， 那就是跟周润发演的那一部。 还更早，更他演了一个叫《开心鬼撞鬼》。 哦，我知道， 对， 是跟那 个黄百鸣 演的。 对对对对，所以更早的是他那个年代，跟他后期，从样子上都有变化，也可能是因为。年长了几岁，整个脸型会变， 对，所以 他越来越成熟， 所以这个音乐会让大家再看到当年自己心目当中女神原来的样子。对不对？ 对，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高老师，在选择这些歌曲当中，还有哪几部你是哪些音乐作品你是私心很重的， 对，特别有故事的，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强烈推荐的一首是阮玲玉的《葬心》，因为我本身自己就非常喜欢这个曲子，而且很特别的是，虽然它是一部香港电影，但是它的配乐写这首歌的人以及这个电影的配乐师是一个台湾音乐人，小虫。 那小虫， 对， 小虫写了好多好听的歌， 因为他写了这个他。其实他这一系列是有三部曲，就是我以为的三部曲，另外两部就是陈冲的《天域》里边齐豫唱的《遇水》，还有那个关锦鹏的《红玫瑰白玫瑰》，里边林忆莲唱的《玫瑰香》，其实这三 他是做只做了这三部电影的电影音乐， 嗯， 同时写了主题歌，嗯，而这首《转林玉》是特别放在这个音乐会里边，也是我，反正我跟姚硕我们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现场我第一次去听的时候，我哭了， 嗯， 对，因为交响乐改得非常震撼人心， 嗯， 对。 原来应该是比较你浓我浓的那种感觉哈， 嗯， 因为阮玲玉就是这一生太 对太悲了， 太悲了啊！那么年轻，25岁应该是哈，差不多 25岁，对。 然后他自己选择了离开， 对，而且是在38妇女节的时候， 对， 嗯， 你想， 而且这首《葬心》呢，其实当时， 嗯， 我们还用的是竖琴。 嗯， 很少把竖琴抬到舞台前面。这种葬心呢，我们把竖琴抬到了舞台前面。 嗯， 啊，我们把那个大提琴， 嗯， 抬到放到舞台前面，就是这两个乐器作为领奏。 嗯， 然后呢，有一把小提琴，啊，就是我跟这两位演奏家，然后在三个人作为这种互相这种交织的旋律，然后配合以弦乐队整个这种，如泣如诉的这种。啊，凄美的这种这个演奏，所以把这个烘托的气氛非常好， 嗯，就好像阮玲玉跟那几个男人在对话一样，是吧？ 对，就有一种对话的感觉。 嗯， 对， 哦，啊，不同的人都在阮玲玉的这一短短的一生当中留下了不一样的印记。 对的， 嗯， 嗯， 这是阮玲玉的《葬心》。 嗯，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影歌》香港电影音乐会，最后的时间大家做个推荐吧。嗯， 对对对。 啊，我们从姚亮吧。从你的角度推荐一下， 我简短的说，其实就是我想说，其实有梦想，刚才你没问我我喜欢谁。 我们刚才你一开说你没看，我不敢问你了。 我其实也很喜欢周星驰导演，那时候看的很少的几部戏就是他演的这个戏，然后呢我就说人有梦想啊，就能可能就会想想就 你喜欢的是周星驰是吗？ 对，后来我们就担任了。 我们问的是女星， 所以这回我只能最后说嘛。然后我就说，我就担任了，后来担任了周星驰导演那个《美人鱼》的，我们和张一林先生的这个监制，就录了他的《美人鱼》的这个 音乐啊， 哦。然后其实呢。我就说，其实后来开始关注香港电影，然后就有了姚硕先生来找到我们团来演，专门演这个香港电影。所以我就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禁想啊，你觉得它好，慢慢走进了这个世界。然后我是通过音乐开始熟知香港电影的，然后开始了解，开始到现在熟知都看过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推荐的话呢，我真的是非常衷心的来邀请北京的香港电影的这个影迷们，包括。对交响乐感兴趣的乐迷们能够亲临现场来观看这场精心打造的香港这个影歌的电影音乐会。 好，谢谢姚亮。 谢谢姚亮。 姚硕， 我是想说，就是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就是在座的每位，包括中国电影乐团，包括杜团，是非常的值得尊敬的一位老团长。就是大家非常齐心协力地做了这么一场音乐会，真的欢迎大家到剧场来看这场音乐会，然后重新就是潇洒体验一回你的少年梦。 嗯，好，谢谢姚硕。高冲老师，您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我觉得这是虽然是一场交响音乐会，但是这是一个你可以看得懂、听得明白、引起共鸣、找到你青春的一场关于香港电影的音乐会。4月1号，天桥艺术中心等你来。 谢谢，就演一场是吗？ 只演一场， 啊， 哦， 很珍贵的一场。 对对对对， 只有1600个机会而已，对吧？ 现在已经没那么多了 啊。对，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三位特别有情怀、有梦想的朋友啊，来到这里。 对， 然后我们有奖品提供，是吧？ 对对对，本节目是有奖品提供的啊。本节目奖品是由西桥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呼来》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3月24号到4月8号到西区剧场看《都市男女们胡来的爱情》。还有呢，本节目奖品由亲子剧《毛线管子大逃亡》提供的门票4张，毛线管子大逃亡国内首部亲子玩物剧场，欢乐神奇酷炫国际，3月24号到4月1号，繁星戏剧村小鲸鱼与您欢乐相约。 嗯，好了，今天的演艺群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 听 听 掏 耳朵。 你是什么鬼？ 好，谢谢谢 谢 谢 谢谢 做客，谢谢，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一今晚前。